我哋上一次同大家讲，但以理系一位不妥协嘅仆人。我哋讲要不妥协系要点样啊？系要系喺神话语，若果系划清界线嘅时候，话俾我哋听乜嘢系啱，乜嘢系错。我哋同样都系要划清界线。我哋又话到系我哋唔会用不正确嘅手段嚟到做正确嘅事。我哋亦都话过，不妥协就系要从小事上嚟到忠心，以致我哋大事上都能够系站立得稳。但我哋见到呢一切都系讲嗰个不妥协嘅仆人所做嘅事，系同事情有关。今日我哋要注意嘅就系仆人嘅本身。好奇怪，我哋时时系会将注意力系放喺神叫我哋所做嘅事上高，但系神往往系将佢嘅注意力系放喺做佢工作嘅人嘅身上嗰个人。其实神系准备佢嘅工人嚟到做佢嘅事工，系多过准备工作俾佢嘅工人做。我再讲一次，神准备佢嘅工人嚟到做佢嘅事工，系重要过准备一件事系俾佢嘅工人嚟到做。因为点解？因为佢知道，若果佢个仆人系合佢心意嘅话，做出嚟嘅事亦都会合佢嘅心意。但系若果呢个仆人唔合佢嘅心意嘅话，做出嚟嘅事亦都唔会合佢嘅心意。所以准备呢个仆人系非常非常之重要。而我哋见到神系好早好早以前已经系准备但以理嚟到系做佢嘅工作，早过巴比伦系入侵系耶路撒冷。当但以理仲系一个小孩子嘅时候，神已经系准备但以理为佢嚟到工作。喺度但以理书一章一节话俾我哋听，但以理系以色列人嘅宗室同埋贵胄，即系话佢系皇亲贵戚嚟。如果你是上过我们旧约圣经历史，你知道当但以利出世的时候，犹太人的王是哪一位？是约西亚。约西亚是犹太人少有的皇帝之一，他八岁的时候是登基，他在位成三十一年那么久。历代志下34章3节告诉我们，他是在位了八年之后，他就开始寻求神。他在位了是12年之后，他就是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他是废去一切的幽坛，他是废去一切的偶像，他要是独一地来到敬拜这一位真神。他的祖父马拿西，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之是邪恶的皇帝。他在位54年，连圣殿都荒废了。这个是非常之是荒淫无道的王。所以因为圣殿荒废了，所以是约西亚当他在位18年的时候，他要是修理圣殿。当他修理圣殿的时候，有人发现了一部是神的律法书，重新是找到神的律法书出来。你说神的律法书都会不见了的吗？其实不出奇的噃，好多基督徒都是一样，我哋是有翻嚟敬拜，我哋是有翻教会，但是很多时翻到屋企是不会打开部圣经嚟到睇，甚至时时都不会打开嘅，嗰部圣经就摆喺度，系堆满咗系尘埃。呢、这个同埋唔见咗嘅律法书有咩分别啊？系完全一样。但我哋知道，当约西亚找回这部律法书的时候，他非常之感动，他是痛哭流泪，他是撕烂他的衣服，表示他是非常之哀痛。他是立志是要守神的话语，他是立志是要遵行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我们都知道，跟他同时的时候，他是得到耶利米先知的帮助，同埋耶利米先知系一齐系有咗一个改革。呢、这个改革喺犹太人嘅历史当中系非常之重要。而当时喺度宫廷入面系有一个细路仔系跑嚟跑去，呢、这个细路仔系边个啊？ 这个小孩就是但以理，他是目睹这一切的改革。但以理的年纪是跟西底家是非常之是相若，两个人的年纪差不多。有很多历史学家都说但以理和西底家其实是好朋友，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若西亚，如果我们看他这个改革，以他家庭直接的家庭的成员来看这个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话，我们是见到这个改革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是失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三个仔若哈斯、若雅敬、西底家，连埋他的孙若雅勤都是邪恶的。你想想，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你说他这个改革是不是完全是没有影响到他自己的家人，是不是一个失败？但是如果你是很细心去研究一下，去分析一下，你会发觉其实不是完全失败。因为透过这个改革是训练出一个是爱神的仆人出来，是训练出是一个是愿意是守神的律法，有这个心智的一个仆人。这个是哪一位啊？这一位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当是太监长走来问他，要他是吃王赐给他的食物和酒的时候，但以理因为知道这个是会违反是旧约的律例典章，所以他是不妥协，他是拒绝了。在这一章八节经文说，他立志是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到是玷污自己。其实早在约西亚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但以理是成为他忠心的仆人。但以理是拒绝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他不会是妥协，不会是做神不喜悦的事。这个跟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都不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是很多失败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个跟着又一个都是妥协，都是在神的话语上是妥协了，以致带来是非常之严重的后果。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当他们在神的言语上、神的话语上来到妥协，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怎么他们是有严重的后果，是被赶出是伊甸园。当亚伯拉罕在法老王的面前妥协，他差点是失去了是撒来，他的妻子撒来。当他的妻子撒来是在神的话语上来到妥协，要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妻，帮他是能够生一个是后裔。结果怎样啊？结果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今时今日仍然我们见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争斗不休，就是因为这个后果。这个争斗要一局一路是维持到是末世，我们会见到是仍然是会继续。我们见到以扫是为了一碗红豆汤来到是在神的话语上妥协，结果是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我们见到阿伦的两个仔，他是在神的律法上来到妥协，他是献上燔火，结果是遭致杀身之祸。我们见到十二个探子当中的十个探子是妥协，不肯入迦南地，结果他们是死在旷野。我们也是见到是参孙，他是跟大利拉来到妥协，结果他失去了自己的力量，甚至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见到大卫在神的话语上妥协，是跟别士巴来到是有奸淫，造成他日后家入面很多的惨剧。我们见到所罗门王在他众妃嫔面前的妥协，是容许他们是拜他们外邦的偶像，结果是引致他自己国家的分裂，分裂成南国和北国。我们见到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子是出卖耶稣基督来到妥协，结果他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我们也见到在新约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讲大话妥协，在圣灵面前是欺骗圣灵，结果他们是当场是毙命。我们见到一个妥协的人是有严重的后果， 好可惜，我哋今时今日呢个现今嘅世代，就系教我哋要做一个妥协嘅人。一个人由好细，由幼稚园就开始系学识系妥协。今日我哋一朝早嘅祷告，有个 Francis Chan 走嚟同我哋讲，系我哋 preschool 嘅 ministry， 真系好感恩。真系要从细佬哥好细嘅时候 preschool 嘅时候，已经系教导佢哋神嘅话语，以致当佢哋系长大之后，亦都唔会系离弃神。一棵植物之所以系能够经得起风雨，系因为佢有呢个根系紧紧咁抓住咗泥土，以致佢唔会系被风系吹到乒乒乓乓。基督徒都系一样。如果我哋系要喺撒旦喺我哋嘅敌人嘅面前站立得稳嘅话，我哋同样要喺神嘅话语入边扎根，要紧紧咁抓住神嘅话语，千祈唔好妥协。嗱，圣经入边若果有好清楚有好清晰嘅教导，我哋千祈唔好去妥协。嗱，圣经入边唔系样样嘅嘢都系黑白分明，有啲嘢唔系讲得咁黑白，但系当圣经真系讲到系黑白分明嗰阵时，我哋系千祈系唔好去妥协。嗱，今日我哋一齐嚟睇睇点样先至叫做一个不妥协嘅仆人。其实一个不妥协嘅仆人，其实系有四个特征，从但以利嘅身上我哋系睇得到。佢系有勇气，佢系柔和，佢系有目标，对自己系有个崇高嘅目标，佢系坚持到底嘅一个人。我哋一起来看看，第一点就是勇气。但以利是 很有勇气，他是非常之直接，他跟太监长讲，看到但以利书一章八节，他说求太监长容他不沾污自己，是容他不沾污自己，很直接的。变了我们会怎样？当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明明是应该要有些事要讲，我们会转弯抹角的，我们会怕事的，我们会怕对方会嬲我们的。如果我们在但以理 的处境度，你估我们会有什么藉口呢？哎呀，王啊，你不要给我吃你的食物啊，你的食物这么名贵，我虚不受补 你给我吃下补过头，我不掂的，我不吃得。又或者好似而家啲人讲咩啊，喐下就话有咩啊，对食物好多敏感㗎吓，呢样又会敏感，嗰样又会敏感。啊，佢会唔会同太监长讲，哎呀，我对啲黄嘅食物敏感，我唔食得。佢又可能会话，哎呀，我私家，我想食家乡菜，你俾我食黄嘅食物都系好，但系我鍾意食我嘅家乡菜。佢会唔会咁讲？佢唔系啊，佢直接单刀直入，佢点讲啊？黄的食物是会令到我沾污，很可能他直情都会是解释给这个太监长听，为什么这个食物会沾污他，甚至是跟太监长讲神的律例典章。啊，这个就是但以利。哇，你说但以利这么直接啊，是不是受星公吊颈而命长？是不是活得不耐烦啊？系好多时咧，我哋应该要理直气壮，应该要名正言顺，系讲啲属灵嘅话出嚟嗰阵时，我哋讲唔出嘅。我哋会以神嘅话语为羞愧，我哋会转弯抹角，我哋会不了了之。但以利只不过14岁啫，佢话我唔可以系以神以王嘅食物嚟到系沾污自己。但其实但以你可以不用沾污两个字，沾污两个字很严重的。在圣经里面沾污的意思，即是解释是亵渎神的意思，是很严重的。但我们知道的确这些食物可能是祭过偶像，我们知道这些食物可能是跟犹太人旧约的律例典章是有抵触，食物的律例典章。但以你单刀直入说这些食物是会沾污我，他虽然在外邦，他不会以认为神的话语是会是带来羞愧。他虽然面对这个是尼布甲尼撒，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君王，他都不惧怕。其实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很真人惊的人， 但我哋头先讲西底家系同但以理年纪差唔多，可能系好朋友嚟。喺到尼布甲尼撒当佢第二次系攻耶路撒冷嘅时候，佢系将系耶哥尼亚系俘虏到去巴比伦。耶哥尼亚系犹太人嘅王嚟，佢摆喺度王位就系西底家，佢将西底家摆喺王位成为佢嘅傀儡。好可惜，西底家喺度主前587年系同埋埃及嚟到系联手嚟到反叛系巴比伦，于是尼布甲尼撒系挥军南下，攻陷耶路撒冷城，将圣殿系尽毁。跟住西底家好惊，佢于是逃出咗耶路撒冷城，逃到去一个山谷度系俾巴比伦人捉到。尼布甲尼撒，你估点样啊？命令人在西底家的面前将西底家的儿女在他面前全部杀死，跟住是将西底家的一对眼睛画了出来。西底家最后所见到的就是他儿女的惨死，这一个就是尼布甲尼撒。但以理居然是对着一个这样的暴君，他仍然都是有勇气，他是有不妥协的生命，他是做为神所喜悦的事，他不会因为他是阶下囚面对着一个是暴君而是有惊怕的心。诗篇119篇46节讲什么？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就是好像但以理这样，就算在君王面前都要论说是 神的法度，不以神为羞愧。我们知道在这里新约那个大祭司是禁止是使徒来到传福音，不给他们传福音，是恐吓他们要将他们来到收监。彼得在这里使徒行传5章29节说什么？要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见到他们是继续走去四周围去传福音，但以理是一样，他是有勇气，他不怕事，他是惧怕神而不是惧怕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惧怕人而不惧怕神。在这里箴言29篇25节说什么？说惧怕人的会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便得安稳。我们千祈不要是惧怕人，我们一定要惧怕神。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这里马可福音8章38节讲咩啊？佢凡在这淫乱罪恶嘅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嘅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当我哋系以神同埋神嘅道为耻嘅话，将来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亦都要是以我们为耻。但以理是有勇敢，他的勇敢是因为他对神的话语是有信心，他是知道服从神的话，神一定是不会令他失望。在这里罗马书8章31节也都告诉我们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所以我们不用怕，只要我们是真的行得正、企得正，只要我们真的是遵守神的话语，我们是不妥协，我们是完全不用怕。当我们是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会带来是给我们有勇气，带来给我们有自信，我们应该是刚强壮胆。当我们过着日子，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胆战心惊那样，可能是我们不是真真正正是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真的过着一个是以神为主的生活。第二点，我们要看一个是不妥协的仆人，他不单止是勇敢，他亦都是柔和。但以你是立志不以王的善，不以王的赐的酒来到玷污自己，这个但以你1章8节。但你1章12节亦都讲到乜嘢？话佢系求太监长，系俾佢试佢哋系10日，俾佢哋食蔬菜，俾佢哋系饮清水。 他是求太监长，他是有温柔谦卑的心，他不是说以为自己是有神的话语，他不是说觉得自己有理就怎么大声隔恶。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认为有理的时候，我们会大声隔恶，但是但以理不会这么做，他是仍然是柔和。他在到神的旨意入面的时候，他就会得到是平静和从神而来的平安和柔和的心。在箴言十五章一节讲什么？箴言十五章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虽然我们有理，但仍然是需要是有个柔和的心。如果我们是言语暴戾的时候，将会是惹来惹来是怒气。传道书亦都是讲得一样，传道书十章四节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们发怒，不要离开你们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们要有个柔和的心，以致我们是能够是避过是这些灾祸。如果我们是被圣灵来到带领，我们应该是有从圣灵而来的平安和平静。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之急躁，我们是非常之不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依靠着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依靠着圣灵而来的平静和是力量。这样东西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我们真的要依靠圣灵，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要有一个柔和的心。提摩太后书是一章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虽然圣经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是不是胆怯的，我们是刚强的，但是有没有见到在这里圣经文里面有讲到我们仍然是要有仁爱，不是说我们刚强壮胆，我们就是能够是做出是不为神喜悦的事，我们应该是仍然是有仁爱，是有柔和的心。在这里箴言十六章七节说，人若行人所行的蒙神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有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耶和华会使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其实我们不用怕，只需要我们是做我们啱的事，我们认为是神的话语叫我们做，我们就去做。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话语来到做，我们不用怕，是使到我们与我们的仇敌和好，是神使到他们与我们和好。当我们做得啱的时候，神就会保守我们，会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但以理书一章九节说什么？说是神使到但以理在太监眼前是蒙恩惠，是受怜悯。是神使到太监长是喜欢但以理，使到太监长来到是施恩惠，是怜悯但以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不妥协的仆人，第一点是我们要有勇气，是揸住神的话语不要妥协。第二样我们要做的，虽然我们是有理，但我们仍然是需要是柔和，有个谦卑的心。第三点我们是要怎样？第三点我们是要有一个很崇高的目标，不单止有勇气，不单止是柔和，要给自己有一个很崇高的要求。我们看到但以理是拒绝食王的食物和所赐的酒，但是他虽然可以不吃王的食物和酒，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可以吃的。为什么要只吃素菜和清水呢？可以吃其他东西嘛。你说猪肉不吃得，就吃牛肉咯，是吧？但是他不要，他要吃素菜，要喝是清水。为什么？因为他对自己是有个非常之崇高的要求。有很多人说他要吃素菜，是不是因为他是喜欢吃斋，喜欢清下肠胃？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喜欢清下肠胃，吃下斋。但如果你看完是但以理书第十章，你会发觉很有趣。但以理书第十章是讲到已经是去到第二个王朝，去到波斯的王朝，是古列的王第三年的时候，神是给了一个异象给但以理看，这个异象令到但以理是很伤心。所以他有成三个礼拜，但以理说我不吃肉， 我唔飲酒。所以如果你話但以你係三個禮拜唔食肉唔飲酒，即係話佢平時食唔食，食唔食肉飲唔飲酒啊？當然係食肉飲酒啦。佢只不過喺呢三年巴比倫係嚟到訓練佢嘅呢三年嘅時候，佢係唔食肉唔飲酒，佢係淨係食素菜同埋食飲清水。所以我哋見到但以理喺度尼布甲尼撒嘅宮殿入面，俾自己有個非常之崇高嘅要求。但其實一個咁崇高嘅要求可以幫助我哋遠離試探嘅喎。哇！你食食下牛肉啊，點咪又想食第二啲肉嘅咯喎，係嘛？你如果你係啊，你有好嘢食嗰陣時候，你又想食第二啲嘢。但係若果你就係立志，我淨係食素菜飲清水嗰陣時候，你唔使諗啦。當你俾自己一個好崇高嘅要求嗰陣時候，你就係能夠係避過好多嘅試探。我相信呢個就係但以理希望自己所做到。好多時候我哋聽見素菜啊，食素菜嗰陣時候我哋會諗起啲咩啊？諗起素鵝、素雞係嘛？諗起好多好多齋菜，香噴噴嘅齋菜，哇！四季豆啊，豆苗，哇！炒唐人芥蘭係嘛？哈哈，中國人真係齋菜都整到好好味道。其實這個素菜這個字呢，原文是 Sara 這個字為什麼？殺種啊。原來他吃的那些是什麼？殺的種是谷種來的，原來都不是蔬菜來的，他是吃谷種，他是喝清水。你想想這個對自己的要求是有多高。記唔記得大家我哋同大家講民數記第六章嗰陣時候，我哋話如果有人係想係許願，係許呢個拿細爾人嘅願，我哋要點做啊？經文六章二至到四節講呢個人就要遠離清酒濃酒，也不可喝什麼清酒濃酒作的醋，不可喝什麼葡萄汁，也不可吃鮮葡萄和乾葡萄，連葡萄核和葡萄皮都不可吃。葡萄核、葡萄皮啊，而家都唔知幾多人中意啊，係嘛？又話 antioxidants 嚟嘅，我哋見到嗰啲維他命啊，都唔知道做幾多喺葡萄核、葡萄皮度攞出嚟嘅，都話唔食得。有冇見到啊？好多嘢噶，醋、葡萄汁、鮮葡萄、乾葡萄、核同埋皮，以為唔飲得酒啫嘛？點解咁多嘢噶？就是要成為一個是很高水平的拿細爾人，向神許願，要將自己是分別為聖，要將自己是歸於神。我們見到但以理真的對自己有一個很高的要求，他不單止是不喝，是王賜給他的酒，就算是任何的酒他都不喝，他只是喝清水。這個故事不是教訓我們你要聖潔，你就去吃谷種，你就去喝清水。這個故事是教訓我們要對自己是有一個很高的要求，在神的話語上對自己有一個非常之高的要求，有一個非常之高的水準。如果我們對自己有一個高的要求的時候，當我們是衰了，我們都仍然 是不錯，是吧？但如果當我們是有很低的水準，啱啱線是濫過的，那就怎樣？那就不得了了。我經常都想起我跳高，我以前在 Uni High 在 West LA High School 的時候跳高，個個跳高都跳得很高的，到我和我另外的朋友又是個中國人來的，到我們兩個跳的時候，那個 coach 會怎樣？哇，將那個水平擺到下去攬過去嘅俾我哋兩個 ，OK？ 佢諗你兩個中國人都跳唔過噶啦，擺到咁低。如果我哋真係咁低攬過嗰陣時咧，一衰咗嗰陣時咧，就真係衰到貼地噶啦，係嘛？咁所以我哋真係要將自己嘅水平咧係擺得高啲，以至就算我哋失敗嗰陣時候，都仲係都係唔錯。但以你對自己有好高嘅要求，我哋見到但以你唔單止佢係勇敢。不單止他是柔和謙卑，他還是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第四點，我們見到這個僕人亦都是一個堅持的僕人。 啊，佢係堅持到底。喺度《但以理書》一章二十一節，我哋見到係去到古列王嘅元年，但以理還在嘅意思係咩嘢？佢已經係經歷咗係兩個王朝噶咯，係嘛？佢唔單止淨係喺巴比倫，一個不妥協嘅生命係唔係短暫嘅，係堅持嘅，係持久，係忍耐嘅。但以理喺巴比倫成七十年，多過七十年。當波斯係征服巴比倫，但以理係仍然喺新嘅王朝入面，仍然係過住不妥協嘅生命。佢經歷咗尼布甲尼撒，經歷咗係巴沙撒，仲有係拜利烏王同埋係古列王四個皇帝。佢喺政壇成八十年啦，佢嘅敵人揾唔到佢一啲嘅錯處。喺度《但以理書》六章四節同埋五節講俾我哋聽，佢政治上嘅敵人係想揾佢嘅把柄啊，係想揾到係可以捉到佢嘅痛腳，但係佢哋都揾唔到。喺八十年間，佢哋都揾唔到啊！佢哋話唯一可以捉到但以理痛腳嘅，就喺神嘅話語上。點解啊？因為我哋知道但以理一定會遵行神嘅話語。但是如果神的话语是跟当时巴比伦和波斯王的命令有抵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捉到是但以理的把柄。唯一捉到他的把柄的就是他的信仰在神的话语上面。现在来说，我们看到很多政治家，是吧？你不要说八十年了，八年了，你看看他捉不捉到他们的痛脚。哇，这丑闻百出，是吧？连八个月啊，可能啲丑闻都已经系唔得了啊！你唔好讲八年。所罗门王又系另外一个例子，记唔记得所罗门王被誉为系世界上最聪明嘅人？结果佢点啊？佢系收衰尾，到最后佢就系好多妻妾拜偶像，佢又容许佢哋拜偶像，以致系不被神所喜悦。嗱，喺度雅各書一章二至到三節講咩啊？我嘅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嘅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嘅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我哋嘅信心係要經得起試驗。當我哋信心經得起試驗，我哋係要好忍耐嚟到係堅持。喺度希伯来书六章十一至到十二节话：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继承应许的人。我哋系要凭住信心同埋忍耐嚟到继承我哋嘅应许。我哋喺我哋嘅信仰入边，要有好大嘅信心，要有好大嘅忍耐心。但我哋见到一个系不妥协嘅仆人，我哋讲咗有四点咩啊？第一要有勇气系嘛？第二虽然有勇气，虽然刚强壮胆，但仍然要柔和谦卑。第二点，第三点系咩啊？对自己是要有一个很高的要求，有一个很高的目标。而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持久忍耐。但是当我们真的做到一个神不妥协的仆人的时候，神是有他的回应的。神是对他不妥协的仆人是有他的祝福。当我们是不妥协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从他而来的保守和祝福。但我们看到但以理是被神所祝福和保守。在但以理书一章十五至到十六节，经文说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是比任何当时是食王食物的那些少年人都要怎样，都要俊美肥胖。这里不是说食谷种喝清水他们吃到肥尸大只，是说他们有健康的底牌，是非常之健康的。但不单止他们外表是健康，他们还有是内里的智慧和是文学学问。在这里但以理书一章十七至到十至到二十节说，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都赐给他们聪明知识， 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同埋系梦兆。话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尼布甲尼撒的面前，王与他哋系谈论。在少年当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同他的同伴，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就拷问他们，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原来我们是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原来当我们是被圣灵来到带领的时候，我们是比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强过十倍。这个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当我们神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当我们被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是比任何人都是聪明。你可能认为神是可以改变他们的外表，令到他们好像是很健康，但神能够是改变他们内里的智慧，给他们聪明。一个是为神喜悦的仆人是会得到神的祝福，好像但以理那样，但以理是神给他能力来到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就是一部是梦兆和异象的书。当神给启示给我们，是我们睡着觉的时候就是梦兆，当神给启示我们，当我们清醒的时候就是异象。当我们是跟随神，当我们做一个不妥协的仆人的时候，神是会给我们从祂而来的智慧。在这里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三节、十章十一和十章十九节三次提到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是神所大蒙眷爱。在这里圣经里面你不会见到有第二个人神是这样说，神真的很是喜悦但以理，因为他是一个不妥协的仆人。但以理成为高官，在到巴比伦是近70年，经过两个朝代四个皇帝，但以理仍然是过着不妥协的生命，他是继续是被神保护。所以如果我们要是做一个是被神保护被神祝福的人，我们同样是要成为一个不妥协的仆人。其实很奇怪，很多时候你想想，当我们妥协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妥协的原因，其实因为我们害怕，我们怕得罪人，是吧？我们又怕是麻烦，我们又怕事，那我们就妥协咯。但是从但以理的故事我们见到，当我们不妥协的时候，神是会怎样？神是会保守祝福。所以见不见到个矛盾？我们的妥协就是惧怕，但其实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我们是不妥协的时候，神反而是会保守我们，是祝福我们。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那个波斯王古列是准许犹太人是回去是耶路撒冷，是准许他们重启圣殿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但以理。亦都有是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当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有博士从东方来到是朝见圣婴，是带礼物是给是耶稣基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但以理。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是得到神的祝福，很希望会得到是神的保守，但是我们先要做到的就是好像学但以理一样，就是成为一个不妥协的仆人。但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次序是颠倒了，我们只是求神是给神迹我们看，我们求神是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但我们不记得了我们自己首先要行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不妥协的仆人。这个次序是颠倒了，我们认为我们先要见到神迹奇事，我们信了，然后我们才跟随神。但是刚刚相反，神是要我们先行在祂的旨意里面，跟住我们见到这些保守祝福就会跟住来，好像在但以理的生命里面是一模一样。但我不知道大家是当中有没有是喜欢是拉小提琴，我知道 David 喜欢拉小提琴，有没有听过是安东尼奥是斯特拉迪亚里的小提琴？斯特拉迪亚里的小提琴是很出名的， 佢係斯特拉迪亞里，係一個17至到18世紀嘅一個小提琴嘅工匠嚟。佢係做咗好多好多，喺做嘅一生嚟講，佢做咗上1000隻嘅弦樂嘅樂器，其中有係中提琴，有小提琴啦。流傳到而家已經幾百年，仍然都仲有500隻嘅小提琴，有人估計係由係斯特拉係特亞迪亞利所製創造。哇！呢啲小提琴咧係音樂家夢寐以求得到嘅，因為個聲響係好靚好靚。有好多嘅係科學家都走去查一下點解呢個斯特拉迪亞利嘅小提琴係會咁靚嘅發出嚟嘅聲響。於是佢哋走去量度尺寸，佢走去研究啲木質點解有啲咩唔同，點解會咁嗰啲聲音會係咁美麗。但是結果他們都找不到答案，跟其他的小提琴其實是一模一樣，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斯特拉迪亞利的小提琴是非常之價值連城，在3年前一隻斯特拉迪亞利的小提琴，你猜賣了多少錢？拍賣了多少錢？$450,000，$450,000。我覺得斯特拉迪亞利的小提琴呢同埋基督徒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噶嘛？睇外表，你睇下斯特拉迪亞利頭先講就係話，有好多係科學家走去睇下有乜嘢唔同，係嘛？呢只琴同第啲小提琴有咩唔同？佢揾唔到有咩唔同，揾唔到有乜嘢係差別。基督徒都係一樣嘅啫喎。如果你睇我哋外表嚇，睇我哋外表分唔分得出㗎？啊，你係基督徒，你唔係基督徒。到你表現嗰陣時候可能唔同，如果淨係睇你嘅外表，係咪係人一個係嘛？所以又係分唔出嘅喎。仲有一樣嘢好相似嘅，我哋都係好重價買翻嚟嘅喎。好似一個斯特拉迪亞利嘅小提琴，係咪重價買翻嚟嘅？你睇成4500萬喎，你話唔重價就假啦，係嘛？基督徒呢？重價，耶穌基督的寶血買回來的，是不是重價買回來？一模一樣，很相似。還有一樣相似的，就是斯特拉迪亞利的小提琴買了回來之後，你捨不捨得用？你捨不捨得天天拿著來拉？說你不覺意碰一碰的時候你就肉赤了，可能不見了10000多的。如果你的琴是4500萬，你只是碰一碰，哇，梗係唔夠膽，唔會日日等下拉啦。你日日拉嗰隻就係好平嗰啲嚟嘅，係嘛？你買咗翻嚟之後，你會點樣啊？哇，揾個玻璃箱裝住佢，守衞森嚴嚇，甚至有啲人擺喺夾萬入邊，唔會再聽見呢個聲音㗎啦，唔會再聽見呢啲美妙嘅聲音。基督徒咧，基督徒好多係被神救贖咗。被耶穌基督的寶血購買了之後收埋了、啊、好像是隱蔽了，好像是那隻小提琴放在夾萬箱裡面，不會是將自己放在神的手裡面來到為神所用。就是好像一隻斯特拉迪亞利的小提琴，你要是放在這個音樂家的手裡面，他才是聽得到他美妙的音樂。當我們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之後就怎樣？哇、我是就金盆洗手了，是吧？即刻就是隱蔽了，從此之後不會再將自己放在神的手裡面、這個是很可惜的事。就是好像這隻小提琴，你不會再聽見這個美妙的音樂、但是很奇怪的、這些這些基督徒呢，他們雖然是不肯將自己放在神的手裡面，但他仍然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希望得到神的保守。剛才我們說要得到神的祝福和保守，先要怎樣？先要自己肯成為一個不妥協的仆人，先要肯將自己放在神的手裡面，才能夠真真正正見到神的祝福，見到神的保守。但我們怎樣才能夠真真正正是將自己放在神的手裡面，成為一個不妥協的仆人？剛才跟大家說了那四點，那四點是什麼？ 第一点，我们是要有勇气，我们不要妥协。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发觉有些事我们是不应该去做，但我们做了。又有没有些事好像我们上次说，是明明知道应该要去做，但是因为我们妥协，我们又是没有去做到。有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勇敢这样，是能够成为一个不妥协的仆人？第二点，虽然我们是很有理，虽然我们是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理直气壮，但我们是不是大声隔恶，只是我们是有温柔谦卑的心，就是好像是但以理一样。第三点，我们是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个很崇高的要求，有一个很高的水准给自己，是好像但以理给自己的要求，只是吃蔬菜，只是喝清水，又好像拿细耳人的愿一样，不单止是不喝酒，连干葡萄、鲜葡萄、葡萄核、葡萄皮、连醋，一切都不沾口，是不是有一个这么高的水准给自己？第四点，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恒久忍耐，是能够坚持，还是我们那些不妥协是三分钟的热度，是昙花一现，是很短暂？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肯不肯是将自己是交给神，摆在神的手中，为祂所使用。就是好像斯特拉迪亚利的小提琴一样，摆在一个音乐家的手上能够发出是美丽的音乐。我们肯不肯是将自己摆在神的手中，为祂所用，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做出是蒙神喜悦，做出有意义的事来荣神益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但以理书，我们见到但以理真是一位是不妥协的仆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是学但以理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希望你是能够保守我们，希望你能够是祝福我们，但我们忽略了我们是要先将自己摆在你的手中，我们是要先是成为一个在你神在你的话语上不妥协的人，跟着这些保守这些祝福就会跟着而来。主啊，愿你都是继续帮我们是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斯特拉迪亚利的小提琴，但是不是一个是封建封闭了是摆在一个夹万的小提琴，而是在一个音乐家手中能够是发出美丽音乐的小提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将自己摆在你的手中，成为你的器皿，成为能够是荣神益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都是继续祝福我们粤语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们一起